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喺教职员宿舍。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车多，龙尾喺万公屋路。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十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星期三上昼十一点， 直播财政司司长宣读财政预算案。 同日下昼， 直播预算案记者会。 下昼五点，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昼八点， 财政司司长热线。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21日，医院手术灯掉下事故，卢颂茂指不能接受，责成医管局彻查。 政府建议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计划第一或第二季提交草案。 食环署约见活力午餐，要求交代处理方案。 拜登突然到访基辅，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额外$5亿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早前啊，联合医院嘅手术灯掉下嘅事件啦，咁啊，寻日医管局咧系寻晚啊，再有一个嘅公布，就提到话同一个供应商咧，合共有50支嘅手术灯咧系检查过啦，咁啊，发现有16支嘅手术灯嘅螺丝咧都可能存在风险，涉及唔同型号啦，需要停用咧，系分布喺唔同联网嘅十六间嘅手术室嘅咁。嗱，呢个情况你自己点睇咧？关于手术灯跌落嚟之後引發嘅唔同嘅檢查，都發現到部分手術燈嘅一啲唔同嘅風險咁。嗱，見到咧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咧係都發聲明嘅，就話對事件係非常之認為事件非常之嚴重啦。尋日同埋醫管局嘅管理層亦都開會，已經責成咧醫管局咧係需要同承辦商咧係嚴肅跟進同埋徹查嘅咁。自己點睇今次呢個事件咧？1872311，對於一啲病人嘅影響，其中一個就係因為一啲嘅非緊急嘅手術咧，係亦都係受到一啲嘅影響嘅。因為一啲手術室咧係停用嘅時候，而家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彭洪昌。點睇今次呢個事件咧？聯合醫院上個禮拜六就發生呢一個手術室有手術燈跌咗落嚟嘅意外，其中一名嘅麻醉助理嘅膊頭咧就係被撞傷嘅。講緊呢個嘅意外，你自己點睇先？ 好啊，我諗就都係絕對匪夷所思啦，亦都不能接受啦。咁不幸中大幸就係當時並唔係進行緊手術啦。咁如果即係當時係有病人啊躺卧喺病床上面做緊手術咧，因為即係手術亦都會涉及到可能打開咗嗰個身體啦，咁暴露咗啲內臟嘅時候，如果咁樣跌落嚟咧，即係都係有一個嚴重嘅傷害，甚至乎影響緊嗰個病人嘅性命嘅。咁不幸中大幸就當時未係發生呢個事件。咁但係我諗成個事件都反映咗，即係原來手術室裡面呢啲咁樣嘅裝置咧，尤其是手術燈添啦，咁都會係有一個安全嘅風險喺度嘅時候。咁醫管局當同埋即係廠商咧，當然亦都要嚴肅咁樣去全面咁樣去檢查同埋去分析究竟嗰個事件原因係嗰個手術燈本身嗰個設計問題啊，抑或個螺絲個質素問題啊？呢個係事發之前兩個月咧，其實已經進行過一次年檢嘅。咁呢啲維修保養點解當時發現唔到，而兩個月之後就已經有個咁嚴重嘅事件咧？而同一時間唔係淨係指今次跌落嚟呢一個手術燈有問題喎，即係事後發現原來仲有額外有15支啦，總共16支嘅手術燈咧，都係有唔同情況嘅問題，包括咗係螺絲鬆脱啦，或者係即係仲有有4支有安全風險嘅。 咁我諗即係都反映咗係嗰個年檢上面咧，係咪巡查嘅時候即係睇得唔夠仔細咧？嚇，冇特別去留意到嗰個螺絲嘅問題咧。咁我覺得呢一切咧都有待醫屋同埋嗰個廠商咧去進行檢查之後咧，就要向翻公眾去交代個情況。 嗯，嗱冇錯，你頭先提到就話醫管局咧，尋晚就公布檢查同一個供應商合共50支嘅手術燈之後咧，發現16支嘅手術燈嘅螺絲可能存在一啲嘅風險啦，涉及唔同型號啦。亦都提到今次發生意外嘅呢一支手術燈咧，其實喺上年12月咧係做過保養嘅咁。係咪即係話其實而家個做法就話一年就做一次保養，就算係呢一個密度都好，如果係當中嘅檢查程序有問題的話，就算是幾密都未必是發現到這些問題。還有就是我見到醫管局現在都說承辦商會每一至兩星期做檢查的，這些的善後的做法又怎麼看 呢？當然即有幾要幾頻密做一次檢查呢，這個就都要視乎就是那個使用的情況，還有就是即檢查的時候整個檢查程序是怎樣，有沒有仔細去到即真係要拆開佢內部去睇嗰啲螺絲啊部件個步驟需唔需要做到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今次事件反映咗，似乎都真係有呢個咁樣嘅需要。咁所以我諗喺嚟緊嗰個事故嘅調查報告裏面都要分析埋咧嗰個年檢即係定嘅檢查係咪一年做一次啊，抑或係需要縮短一啲去做一次。咁而家我諗一兩個星期去做一次嘅檢查咧，喺未有確保到嗰啲即係嗰個手術燈係安全嘅情況底下咧，都係合適嘅。而據譬如醫管局尋日亦都有個消息講咧，就係日後咧做手術之前咧，其實亦都要即係再由醫護人員去確認翻手術室裏面嘅設施儀器都係安全先至進行手術。咁我諗呢啲都會有機會係即係需要去確保病人安全底下咧要去做嘅。不過我都想提出一點咧，就係其實當然喺香港就即係第一次發生過咁樣嘅事件啦。即係據各方嘅消息去講，咁但係其實同樣呢個嘅型號嘅手術燈，會唔會喺外國已經都有類似嘅安全嘅風險有匯報過咧？咁如果係即係知道嘅時候，係咪都應該要採取啲適當嘅跟進嘅行動咧？嗱，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調查需要有個方向，就話外國一啲嘅風險事故嘅通報，會香港譬如醫管局又好，香港廠商都好，佢哋知唔知道得唔得悉咧？如果知道嘅話，其實都應該要就住嗰個回報咧去進行跟進。據我哋收到嘅了解到嘅資訊咧，其實早喺舊年12月嘅時候咧，喺美國 FDA 都收過廠商向佢哋匯報呢一個手術燈，未必一定係同一個型號嘅，但係都係同一個廠商嘅手術燈咧，佢係有個螺絲咧係失蹤咗，唔見咗嘅。咁當然當時亦都冇話即係有好似今次事件咁跌落嚟啦，但係都同樣係類似呢個情況嘅時候，如果十月已經知道有呢個咁樣嘅外國嘅事故報告，咁有冇作出相應跟進呢？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值得今次嘅調查咧，都要去了解嘅。 即係你啲廠商同埋醫管局嘅調查或者報告，都要再進一步交代，究竟佢哋知唔知呢一啲嘅事情？即係喺過往喺譬如美國都有出現過類似啲螺絲唔見咗嘅情況咁，係咪？ 係啦，冇錯啦。 我見而家除咗話醫管局嘅一啲手術室之外咧，譬如中大醫院都話有特別安排供應商去檢查同一個品牌嘅手術燈之後咧，發現有兩間手術室都有潛在嘅風險，似乎就唔係淨係喺即係醫管局下嘅一啲醫院啦，其他嘅有手術室又有手術燈嘅地方，係咪都要即係今次事件之後都要特別關注咧？又 都係嘅，即係如果同一個廠商同一個型號嘅手術燈係用喺醫管局嘅醫院，有咁樣嘅風險。咁當然啦，即係要用同樣嘅型號嘅手術燈喺私家醫院，或者咧，其實而家都有啲日間醫療中心咧，都會做一啲嘅日間手術嘅。咁佢哋都可能會配備呢一類咁樣嘅手術燈嘅。咁都當然佢哋都要去進行呢個檢查啦。咁似乎尋日嘅消息就係所有私家醫院咧，都只係中大醫院係有用到呢一類嘅手術燈啦。咁但係譬如其他進行日間手術嘅呢啲私營嘅醫療機構，佢哋有冇用同樣嘅品牌嘅手術燈咧？咁就算係唔同品牌嘅時候，佢哋 應該都需要咧喺短時間之內咧再去確保翻佢哋所使用嘅收身嘅器材啊，同埋收術燈咧、 okay. 都係安全嚇、所以都係呢個有呢個必要嘅。 OK， 我見到明報話養和醫院都確認咧有用到聯合醫院涉事嗰個同品牌嘅手術燈，咁就係話該院工程部已經檢查確定咧係安全冇問題嘅。另外最後都想問一下彭洪昌啦，今次都影響到一啲非緊急嘅手術嘅，你了解到嗰個影響情況係點，或者病人係咪都知道幾時可以再做翻個手術啦？喺影響嘅之後， 而家總共有16間嘅手術室咧，嗰、那個收燈嘅問題，所以需要停用啦。咁你要知道就係、是，其實每一日每一間手術室咧都安排咗有唔同嘅手術去進行嘅。咁變咗停用咗16間嘅手術室嘅時候咧，其實原本安排咗喺啲手術室進行手術嘅病人咧，佢哋個手術都要延期嘅。咁但係延期到幾時咧？因為其實每一間手術室每一日都已經排曬嗰個手術噶啦。要喺即係原本安排咗要再褪後咧，其實可能嗰個程序上都係比較難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聯合醫院同埋嘅其他涉事嘅醫院咧，能夠盡快通知翻安排咗手術嘅病人，即係幾時可以再接受翻手術啦。同埋如果唔能夠喺同一間醫院去進行手術嘅時候咧，都要考慮就係有冇其他嘅同一個聯網，甚至其他聯網嘅醫院咧。可以即係盡快安排翻，即係俾一啲比較緊急嘅病人。雖然叫做非預約、 okay. 即係預約手術非緊急啦。咁但係都可能有啲病人等咗好耐先至做到個手術嘅。咁我覺得呢個都需要係即係適當咁安排。 OK， 好啊，唔該曬彭洪昌同你傾到呢度。彭洪昌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講到有關於咧就係喺聯合醫院早前發生嘅呢個手術燈跌落嚟嘅事件，咁啊引發嘅最新嘅進展啦。另外想同大家講一下，就係電話卡實名制3月1日就係全面實施咧。咁而家一啲嘅叫做俗稱太空卡啦，一啲電話儲值卡嘅用户咧，就係要喺星期四23日或者之前咧，向電信商電信供應商咧係完成實名登記嘅。而嗰個情況實名登記係做成點嘅咧？咁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通訊事務總監梁仲賢，早晨。 系早晨，萧生。 早晨，梁仲贤。最新的情况其实几多嘅呢啲电话储值卡已经完成咗实名登记嘅？ 系现时咧大概都已经有接近1200万张电话卡咧，当中包括上台嘅月费卡啦，同埋呢个电话嘅储值卡咧，系已经完成咗实名登记，符合嗰个新法例嘅要求噶啦。 咁有冇几多话系未完成嘅，或者預計係即係如果係未完成嘅話，係要停用嘅卡嘅，有冇呢個數字？ 咁樣嘅，因為而家咧好多仲有一啲嘅電話儲值卡咧係未登記啦。但係因為大家都理解到咧，其實有啲咁嘅卡咧係市民買咗翻屋企咧就擺咗喺度備用啦，亦都有啲係做咗一啲短期嘅用途之後就唔再用噶啦。亦都有啲咧就其實係提供一啲額外嘅數據流量啦。就去補充翻個上台月費卡咁樣樣，咁所以呢啲卡究竟最終會唔會係做實名登記呢？仍然都係有待觀察嘅。不過我都想喺度咧強調，就如果市民係佢哋都仍然想繼續係用翻佢哋而家用緊嘅電話儲值卡咧，就一定要喺今個禮拜四2月23日之前咧。去完成個實名登記， okay. 以免嗰個服務咧係受到影響嘅。 即係你頭先講話，譬如備用啊、短期用嗰啲未做登記，嗰個數就冇掌握到嘛，係嘛？ 唔係，因為我哋覺得嗰個數個意義就唔大嘅， okay. 因為有好多根本連開都未開咧，咁如果你計落去咧，就變咗大家可能就有個錯誤嘅信息咯。 整體點睇嗰個登記嘅進度咧，算唔算理想咧？ 因為我哋咧都做咗好多嘅宣傳啦，咁亦都用咗好多一啲嘅協助嘅方法，例如喺郵局啦、喺地鐵站啦，同埋亦都有一啲外展咧，去到一啲老人嘅院舍啊、社區嘅中心啊去做咧，咁亦都有一啲地區嘅機構咧幫我哋手去做啦。咁而家我哋睇落去咧，嗰、那個進度咧都係理想嘅。 都可能有一啲人未必好認識，即係呢個登記制度究竟要點樣？其實可唔可以都再簡單講下有啲咩渠道做呢個實名登記嘅？係 好嘅。其實咧做呢個登記咧嗰、那個手續就非常之簡單嘅啫，可以透過網上嘅電子登記平台去做啦。咁其實咧喺呢一段時間咧，我哋嘅電信商咧都已經發咗起碼有5個或者以上嘅短信咧，係俾我哋嘅電話儲值卡嘅用戶嘅。咁佢哋只要咧就開咗嗰個短信，裏面就有一條咧係超連結啦。咁就 click 咗呢條超連結咧，就可以直接入嗰個電子登記平台度去做㗎啦。咁你只要 需要有張身份證啦，咁嗰個 SIM 卡咧就擺咗喺嗰個電話入邊啦，咁就已經可以做一個係即係上傳嘅工作，同埋係核實翻有關嘅資料之後咧，其實個登記就可以完成。當然啦，如果有啲市民佢話我唔係好熟悉呢啲網上嘅操作咧，其實亦都可以親身去到電信商嘅門市啦，或者我哋指定嘅郵局同埋地鐵站咧去辦理嘅。 嗯，係咪呢段時間即係呢幾日咧，其實得翻兩日啫咁，係咪都會頭先話幫一啲支援嘅，譬如一啲嘅郵局啊，或者有啲嘅電信商都會加強呢一方面嘅服務，去支援啲要做登記嘅市民咧？ 係啊，我哋都已經咧停商咗，我哋電信商咧佢哋嘅門市咧有啲都會早啲會開門。有啲就都同我哋講啦，如果係真係話係人係比較多咧，佢哋會係延遲嗰、那個開放時間。 嗯、 另外郵局咧亦都會打算喺最尾嗰兩日咧係會延長服務嘅，盡可能咧就希望可以咧為需要登記嘅市民咧係完成個登記。 嗯，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啲市民根本唔知道自己係需要做呢個電話卡實名制嘅登記 其實咧就因為有啲嘅係根本係上台月費卡嚟嘅，咁所以其實之前咧可能喺訂用個服務嘅時候咧已經係俾咗資料，咁呢啲咧就唔需要再做呢個實名登記，反而市民就要留意咧自己係唔係一啲電話儲值卡啦。咁如果係嘅話咧，其實你就應該係收到我頭先提及過嘅一啲短信。咁嗰啲短信裏面呢就已經話咗俾嗰個用戶聽呢，其實你係未登記嘅，咁你有一個電話，即係你嗰個手機嘅電話亦都會喺嗰個短信度見到嘅。咁如果你發覺有呢啲咁嘅短信呢，即係話其實你係未完成登記㗎，咁就需要呢係盡快去 click 返條 link 去做啦，或者係頭先我咁講呢，親身去返頭先我講嘅地方呢去做返個登記。 嗯，會唔會出現一啲情況，尤其是長者啦，可能對於一啲嘅推行緊嘅政策嗰、那個資訊掌握未必好足夠嘅，或者未必好掌握到究竟幾時要做個登記呀，或者點解要做個登記呀，或者自己係咪需要做個登記咁，怕唔怕去到23號之後啦正式係叫做即係實名登記係完結㗎啦，咁會引起一啲混亂，突然間有一啲嘅長者或者部分人呢佢哋嘅電話卡突然間用唔到嘅呢，咁呢啲人係點樣算呢？又 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即係話過咗嗰、那個限期都冇登記嘅話呢，其實只要佢嗰張卡呢仍然喺個有效期裏面，同埋嗰張卡呢係仍然有餘額嘅話呢，其實仍然可以呢係向返呢個電信商呢要求返一個補辦嘅手續嘅。咁呢個補辦嘅手續呢，其實個內容呢同我哋而家做嘅一樣，唯一嘅分別呢就可能因為已經過期啦，咁所以變咗呢個服務就係會暫停咗，直到嗰、那個登記手續完成，電信商確認啦，咁先至可以重啟返個服務囉。 哦，但系呢个期就系视乎张卡嘅有效期系嘛？ 系啦，冇错啦，因为每一张嘅电话储值卡咧，佢都有个有效期噶，咁所以系就要睇翻嗰个有效期咯。 嗯，呢个就到时候就只可以去到电信商嗰度去上门去做网上面再做翻登记又得唔得嘅？ 網上都可以嘅，其實因為你係有個翻嗰條SMS 嘅 link 㗎嘛，咁我哋咧其實都會係已經咧同電信商講好咗咧，其實佢哋只要係即使你話而家已經上唔到用流動數據上到網啦，用 WiFi 咧其實上翻網咧都可以用翻嗰個超連結咧去做翻嗰個實名登記嘅。 OK， 嗱咁如果市民係喺今年即係三月一號之後買嗰啲嘅電話儲值卡，嗰啲又需唔需要再額外做實名登記咧？又 其實如果三月一號買嘅儲值卡咧，而家就算你話今日開通都好啦，其實係已經要求你咧係做咗個實名登記咧，先至可以係啟用噶啦。 嗯嗯。都想問一下，因為我見到有啲報道就話有人喺網上面咧係發放一啲代辦實名登記呢啲電話卡嘅貼啊，就話只要俾1000多元啦，就可以安排用第二個人嘅資料咧去作為做一個登記。通訊辦有冇留意過類似啲情況？ 係有嘅。咁其實實際上我都喺度咧，想係提醒翻市民啦，呢、這個咁嘅情況咧，其實係屬於用一個虛假資料同埋文件去進行個實名登記嘅，係有可能干犯刑事罪行。適用嘅罪行咧，就包括盜竊罪條例裏面以欺騙手段取得服務啦，或者刑事罪行條例裏面關於虛假使用文書嗰個罪行嘅。咁如果一經定罪咧，嗰、那個刑罰好高嘅，就係監禁10至14年。我哋呢亦都已經發現咗情況，咁我哋都搜集咗有關嘅資料，已經交咗俾警方去調查。一旦我哋再發現有其他嘅資料呢係有兜售嘅情況呢，我哋都會繼續同警方合作啦，咁就去 繼續去跟進呢啲嘅事情。咁所以喺度咧，我都再次呼籲啦，市民就唔好為咗隱瞞自己嘅個人身份咧，去以身試法啦。 嗯，OK。另一個情況就係，譬如市民用咗自己嘅身份就做一個實名登記之後啦，佢可唔可以將張電話卡係轉讓俾其他人咧？ 轉讓呢個安排呢，就需要向返所屬嘅電信商去查詢同辦理嘅。個程序一般嚟講呢，主要涉及呢就係舊嘅用戶呢去取消咗佢嘅有關嘅電話卡實名登記，然之後由新嘅用戶呢就就返嗰張嘅電話卡呢去重新進行個實名登記。咁所以呢個呢就需要喺個電信商嗰度做嘅。 嗯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晒梁仲賢。梁仲賢咧就係通訊事務總監，咁講到就係呢個電話卡實名制咧，喺3月1日咧就會全面實施噶啦。咁而家嘅一啲電話儲值卡咧，都要喺今個禮拜四或者之前咧係完成成個嘅實名登記啦。頭先都提到啦，譬如喺港鐵會有一啲嘅支援站啦，喺有18嘅指定嘅郵局，亦都有一啲嘅服務櫃位咧係加強。如果有啲市民係想做登記又唔識嘅話咧，都可以去到嗰度咧係有啲協助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艘内地渔船在青衣对开海面入水倾侧，四人获救，仍然有一人失踪。事发在昨晚8:00，警方、消防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在船上面发现一名本地男子和3名内地男子。一名内地男子怀疑被困船舱失踪，当局仍在搜救。四名获救的男子被送往医院检查，其中3名内地男子未能够出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涉嫌非法入境被捕。土耳其哈塔伊省发生6.4级地震，内政部证实地震造成至少3人死亡，213人受伤，并且相信仍然有人被困。地震发生在当地晚上8点左右，震源深度10公里，3分钟之后再发生一次5.8级地震。地震造成一啲在今个月6日强烈地震之中受损的建筑物倒冧。邻国叙利亚的阿勒颇市据报有至少6人受伤送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再到哈塔伊省灾区视察的时候说，目前仍然有大约160万灾民入住临时庇护设施，当局将会在下个月开始在11个受灾省份重建大约20万个住宅。巴西圣保罗州政府表示，周末暴雨引发的水灾和山泥倾泻已经造成至少36人死亡，接近2500人无家可归。另外，在重灾区圣塞巴斯蒂安市，至少有40人失踪。总统卢拉前往灾区视察灾情，他说政府将会全力帮助民众重建家园。整合和地區發展部長沃伊斯就宣布烏巴圖巴等6個城市進入災難狀態，並且舉行為期3日的公眾哀悼活動。以色列國會投票通過繼續推進備受爭議的司法改革法案，幾萬名示威者星期一趁著國會審議法案聚集耶路撒冷，在議會附近集會，批評法案威脅民主，增加政府在選擇法官方面的影響力。反對派議員亦都在議會內高叫口號，誓言要為國家靈魂而戰。司法改革由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提出，内塔尼亚胡认为法官对民选官员拥有过多权力，将改革视作恢复权力平衡的关键，并且指责示威领袖践踏民主，未能够接受选举结果。根据政府的司法改革计划，国会获赋权更容易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且增加政府在挑选法官方面的影响力。总统克尔佐格多次呼吁政府和反对派谈判，但是双方在条款上存在分歧。

時間嚟到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講下就係土耳其同敍利亞邊境咧，喺二月初嘅時候咧就發生呢個7.8級地震。特區政府咧早前咧都係派出咗救援隊咧，有份係參與土耳其地震之後嘅救災工作啦。咁早前已經翻咗嚟香港噶啦，咁喺尋日都做一啲總結嘅。我哋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成個嘅救援嘅工作啦、過程之中等等嘅情況啊。有特區救援隊指揮官于文洋，早晨。 早晨。 早晨，于文洋。 早晨啊，萧生。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总共成队人去咗几多日啦？同埋，搜救嘅，即系动员咗几多人又去到土耳其度咧？ 其实我哋成个搜救行动咧，大约系10日啦。因为我哋由8号出发啦，咁啊系16号嘅晚上深夜到香港啦。咁就实际但系喺个地度行动咧，喺现场灾区行动咧，就大概系6个。工作天嘅，即系我哋有行動嘅就係6個工作天咯，係啊。 你哋動員咗幾多人？因為我知道除咗一啲救援人員之外，都同隊有其他嘅人員一齊去噶嘛，係咪？ 係啊，冇錯。今次我哋就我哋消防處就出動咗49人，咁裏邊就包括咗41位係消防即係嘅同事啦，跟住2位就係、是、2位就係工程部嘅人員，咁其他係啲救護員咯。咁另外就政府其實保安局同埋入境事務處啦，同埋呢個衛生處咧都有派員嘅。咁保安局啊出咗4位同事嘅，咁啊衛生處咧就出咗2位醫生同埋2個護士長。咁另外就係仲有2位就係入境處嘅同事。 OK， 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去咗土耳其嘅邊一個位啊？實際同埋你哋去到見到成個災情係點啦？你哋成個拯救嘅行動又救咗幾多人啊？等等。 我哋去個位置咧，就係、是土耳其嘅最南部一個城市嚟嘅，個省就叫Hatay 啦，就是哈塔伊省啦。咁就係一個相對係一個重災區嚟嘅。係啦，咁就我哋成個行動咧，就救咗4名嘅生還者，咁另外仲喺災場裏邊就揾到6個即係已經死亡嘅災民咯。 你哋可唔可以形容下見到嗰、那個當區嗰個嘅災後嘅情況係點啦？救到四名嘅生還者啦，或者你哋總共係出動咗幾多次啦？或者成個搜救嘅範圍又去到幾大咁樣嘅？ 係嗱，我哋總共就係出咗19批次，就一共269人次嘅行動啦。咁我哋就一共搜索同埋評估咗建築物咧，就32至40等嘅。咁排查咗13個區域啦，13個區域嘅意思咧就係由當地嗰個分區協調小組一啲特定指派嘅特定區域嚟嘅，咁覆蓋嘅面積咧係超過28,000平方米嘅，咁其實現場災區嘅情況咧就係、是、非常之惡劣嘅，佢範圍好大，一個差唔多住咗40萬人嘅城市咧，其實個絕大部分嘅建築物咧都有唔同程度嘅損毀，咁就有啲就係、是傾側咗啦。有啲係倒塌咗嘅，咁就算最少嘅都係出現一啲好明顯嘅裂痕嘅。咁我見到即係其實我哋去災區嘅時候咧，咁坐巴士去啦。其實去到災場大概1個鐘頭，即係距離1個鐘頭車程度咧，已經不停見到有對面係排曬長龍、塞曬車咁樣去逃離個災區嘅。咁同埋不停你都會見到有十字車啊，聽到有十字車聲嘅。其實現場災區嘅環境係非常之惡劣嘅。 有冇話今次係用咗啲乜嘢技術啊，或者啲機器協助成個救援？係咪過往都有喺香港用過，定係去到當地先第一次用咧？有冇呢啲情況咧？ 其實我哋香港就係一個福地啦，我哋就冇地震啊，嗰啲情況。咁我哋嘅坍塌搜救專隊咧，由2009年成立到而家咧，其實佢哋係有不停有訓練，就有裝備上咧，我哋係配備曬嘅。咁我哋最主要嘅裝備咧，我哋譬如我首先講一講我哋個行動個詳細先啦。即係我哋其實去到一個災場做一個評估咧，我哋首先會用我哋個無人機咁啊製作一個3維嘅模型。咁個3維模型就可以方便我哋個現場指揮官咧，就可以了解成個災場個面貌嘅。咁同時間咧，我哋就會派出地面個搜救人員咧，咁啊初步睇下會唔會有啲表，即係好容易接觸到嘅生還者。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就會再用我哋嘅無人機咧，睇下會唔會睇到一啲即係有啲暗位或者高位咧，可以見到有生還者。咁之後我哋就會出動我哋嘅搜索犬， 咁憑住佢靈敏嘅嗅覺咧，咁希望揾到生還者個位置。咁之後我哋會再用我哋一個叫生命探測儀。咁佢可以探測到12米以下嘅微小嘅喐動，同埋10米以下嘅呼吸嘅。咁呢個咧就我哋可以幫助我哋精准咁揾出個生還者個位置。咁之後咧，我哋就會睇下現場個結構，咁睇下安唔安全之下咧，咁我哋會用工具咧。將一啲構築物嗰啲結構咧，就鞏固咗之後，我哋就會挖一條救援隧道，就直接通去嗰個被困者嗰度，就睇下佢會唔會有被壓住啊，同埋佢個傷勢嘅情況。作咗初步治療之後咧，我哋就會將佢帶出嚟。 OK， 頭先你都提到啦，即係香港係你形容係福地啦，即係冇地震啦咁。去即係香港嘅一個救援隊伍去到當地面對嘅可能成個情況又好唔同啦，有個地震個規模係即係非常之大咧，今次亦都可能啲建築物成個結構都唔同嘅。頭先你話要挖到一啲救援隧道啊等等，喺做呢一啲嘅情況之下，會唔會都你哋面對唔同嘅難度啦，或者嗰個嘅風險喺邊咧？又 其實個香港我哋係有有訓練嘅，其實我哋每年咧，我哋攤塔搜救專隊咧都會做一個36小時不間斷嘅訓練。咁呢個訓練嘅模式其實就係想模仿翻我哋要去一個海外救援，即係啲隊員咧佢喺屋企，咁佢會接到電話之後咧，咁佢要迅速咁樣翻到佢自己所屬單位，跟住就要去我哋叫啟德消防局嗰度咧一個叫做攤塔搜救倉嗰度咧就執工具，跟住上車就模擬佢去到機場上飛機，就去到海外做訓練。咁呢36小時咧，佢亦都要喺操練嘅地點嗰度留宿，就即係扎營咁樣嘅。咁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每年都會有個操練，但係始終即係操練還操練啦。咁去到實際咧，都係會同現場有啲即係同操練係會有分別啦。最主要就係個心理壓力啦，因為喺現場喺一個災場，真正嘅災場咧，其實你係唔會知道幾時會有餘震，同埋現場個環境係點樣，每次都會唔同。咁當然呢個係同我哋操練係會有分別啦。咁所以今次呢個經驗總結咧，咁其實對我哋都係一個非常之對我哋攤塔搜救專隊將來個發展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助。 有啲咩經驗總結到，或者日後覺得對於你哋成個攤塔搜救隊嗰個嘅即係能力方面可以提升嘅咧？有啲咩經驗總結到咧？ 其實我哋攤塔搜救隊其實我哋裝備上咧，其實係足夠嘅，咁訓練上亦都係足夠，技術上個水平咧亦都係達到國際嘅一個水平嘅。咁但係有啲細節位咧，我會形容係一啲細節位咧係我哋未夠細心。例如我哋一啲食物咧，我哋係用一啲好似行山嗰啲乾，即係佢係抽乾咗水分嗰啲食物啦。咁我哋會加翻啲熱水落去，但係呢啲食物都係當然你食落去係可以充飢。可以增即係補充你嘅體力，但係始終去到一笪嚴寒天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幾日連續食呢啲咧，你個人係會個對你嘅情緒上都係會有啲影響嘅。咁今次嘅經驗咧就係我哋因為我哋就好好彩啦，可以同國家隊一齊國家救援隊一齊工作。咁佢哋因為佢哋經驗豐富，佢哋喺呢啲細節位咧就比我哋細心，佢哋會現場煮食。咁呢啲就係我哋即係同我哋有分別嘅地方咯，甚至乎佢哋住嘅地方，我哋就會係露營，好似露營咁樣啦，就瞓地下，有個地墊，跟住就瞓地下啦。咁亦都係啦，去到呢啲嚴寒天氣之下咧，咁你就會深深感受到個地氣嗰種寒冷，但係佢哋就唔同啦，佢哋會現場咧就燒焊，就燒一啲碌架床出嚟，即係離開個地下一份，咁變咗佢哋個休息個質素又會比我哋好啲咯。 其實去到點樣分工嘅咧？即係會唔會除咗同國家嘅救援隊之外，同其他國家嘅救援隊伍都有合作嘅咧？點樣分嘅呢個？ 其實我哋去到現場咧，係我哋會同嗰邊國際聯合國下邊嘅一個救援組織去報到先啦。咁跟住就會被指派去一個分區，咁就係、是。在一個分區協調救援協調中心之下工作的，咁基本上就係佢哋會指派我哋去一啲救援任務嗰度，咁通常就係一啲小區，咁就話俾我哋聽嗰度有一笪地方就可能會懷疑有生命跡象，就有人被困咁樣，咁我哋通常就會係咁樣工作咯，咁。 我哋今但係今次咧，因為我哋做完咗之後咧，其實我哋係會再喺現場附近嗰度咧，因為已經不停有工人喺度咧挖掘緊一啲災場嘅。咁由於我哋個判斷咧就係、是譬如一個六層高嘅建築物倒塌咗之後，咁其實有啲人係困咗喺個底嗰度啊，俾幾層嘅瓦礫砸住咗，咁就佢個聲音咧未必係出到嚟，但係佢可能相對係安全，即係仲生還嘅。咁我哋個判斷就係、是、當一啲工人將一啲石屎板一塊一塊揭開嘅時候咧，下面被困嘅傷者咧，佢就有機會佢個聲音會發到出嚟。咁我哋咁嘅判斷之後咧，我哋其實係會主動咁樣去呢啲地盤嗰度留低我哋翻譯嗰個聯絡電話。其實期望就係咩咧？期望就係當佢哋一聽到呢啲聲嘅時候咧，佢哋會即時可以揾到人協助佢哋將呢個被困者拯救出嚟 嘅。OK， 最後我都想問一下于文扬，因為我知道係咪話搜救隊已經交個申請咧，話計劃註冊成為一個中型嘅國際搜救專隊。我想知而家其實係而家個狀況係點樣啦？變咗中型之後個分別又係啲咩咧？ 係啊，其實我哋喺上年咧，其實我哋已經啟動咗呢個申請程序嘅啦。咁我哋攤塌搜救隊由2009年成立到而家啦。咁其實我哋係一路改進自己啦。咁我哋喺去年就已經正式啟動咗呢個程序。咁就呢個程序就需要國際嗰、那個救援國際救援組織嚟香港做一個考察，去認證我哋嘅。佢會睇我哋嘅技術啦、動員能力啦、我哋嘅資源啦，是不是符合他們 的標準的。那我可以說呢，就是其實我們即是我們自己看回自己，其實我們在今次的行動裡面呢，跟國際呢的其他救援組織呢，其實是絕對 是不相伯仲的。 Okay. 那當然這個組織裡面的認證呢，其實都有分起碼都有分重型和中型的。咁重型的意思咧，就是佢可以連續工作14日。咁另外佢仲有啲技術我哋係做，即係我哋暫時未做到嘅，就係例如佢會有醫生就隨隊，就會進行一啲喺災場裏面做一啲截肢嘅手術嘅。咁呢個係我哋暫時未做到噶啦。咁中型嘅話咧，咁就喺個災場嗰度咧，可以連續工作7天。咁呢個我哋係具備呢一個條件嘅。咁我都期望我哋啟動咗呢個程序之後咧，咁喺呢一兩年內咧，就希望國際救援組織咧就會到香港就認證我哋呢個技術，咁就證明我哋係一個中型嘅救援國際救援部隊咯。 唔該曬，于文扬，同你傾到呢度。于文扬咧就係特區搜救隊指揮官，講到今次喺土耳其嘅地震咧，特區政府亦都派出咗搜救隊咧，係去協助一啲救災嘅工作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咧喺政府推行呢個5天工作週咧，就係、是、已經差唔多成17年㗎啦。咁尋日咧就係、是政府就公布一啲數字，就話截至去年9月底咧，大約有137,000名嘅公務員咧係已經係實行咗呢個5天工作啦，佔整體公務員嚟講係82%嘅。不過局長就提到話，暫時無意全面落實5天工作咧，係定下一個目標限期。嗱，呢一個嘅進度又點樣睇咧？喺10多年之後推呢個5天工作週，暫時就82%嘅公務員推緊嘅啦。咁電話旁邊有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周小松。呢、這、一個嘅截至2022年9月30日嘅數字啊，137,000人左右嘅人係嘅公務員啦，係行緊呢個5天工作週嘅。 係 進度點睇，或者知唔知背後嗰個嘅即係障礙嘅難度係啲咩咧？ 是嗱，政府咧就喺2006年咧就開始推行呢一個公務員嘅5天工作週啦。據佢當時所講咧，其實就係呢個係只不過一個家庭友善措施，就唔係話去改變公務員嗰個聘用合約，即係由5天半工作改到係5天，就唔係咁嘅。只不過咧調整得到嘅，我哋俾佢5天工作係一種家庭友善措施。其實呢一個咧，當時我哋成個公務員團隊咧，其實都係好好嘅，其實都理解政府咧仲安排嘅，所以都同意佢嗰4個基本原則。嗰四個基本原則係咩咧？就唔會額外，唔會因為推行5天工作週咧而額外需要增加人手。第二個咧，就員工嘅合約規定嘅工作時數咧，唔會因為推動五天工作週咧而減少。另外咧，就唔會削減公共嗰啲緊急服務，同埋咧。星期六日都會維持必要的櫃枱服務，這4個原則大家都同意的。所以推行了17年之後， 其實到依家為止睇到個數字啦，其實有啲成果嘅，即係超過八成係行緊五天公道周，呢個係好事嚟嘅。但係同時咧，當我哋可以睇到咧，近呢幾年咧，其實個進展係非常之緩慢啊。即係換句話講，可以推得到嘅，已經早就推動到啦。推動唔到嗰啲咧，就相當之緩慢。到依家為止咧，就仍然有差唔多三萬個前線嘅公務員咧，係唔能夠推行五天工作周，咁呢個情況會造成啲咩效果呢？就我諗第一咧，就即係喺公務員之中咧，就造成咗一種我嘅形容就係所謂另類嘅變相嘅同工不同酬。當然佢唔係傳統我哋講嗰種同工不同酬啦，佢係啲假期大家唔同咗，即係大家都做緊同一個職級嘅嘢咧，就有啲部門咧就行到五天工作嘅，每年就多咗幾十日假期例假。咁有一類咧，佢就唔得。所以咧就會變相打擊咗士氣啊！咁第二個咧就即係政府咧，其實係另外我哋都覺得應該咧喺今時今日咧，你應該係做一個示範作用啊，去推動全民嘅五天工作。因為香港你睇到其實五天工作咧係喺早就已經係國際上嘅一種潮流嚟嘅主流嚟嘅啦。即係你睇下歐美國家或者我哋香港嘅周邊啲國家地區咧，其實係多數都係行緊五天工作嘅。同埋你睇緊香港工人嘅工時咧係相當之長，所以我覺得政府咧係有責任咧去推動全面嘅五天工作，去帶頭為私人機構做一個示範作用。Okay. 即系你心目中其实觉得所有公务员都可以行到呢个五天工作制系咪？因为我见譬如惩教处为例啦，其实有部门系试过行五天工作周噶嘛，但系后嚟就系话因为嗰个工时变长，咁啊体力同埋精神上面都未能够应付，所以就要求管方咧反而停咗个计划嘅咁。 系呢个咧就个别部门咧，我都亲自去同惩教处嘅工会朋友了解过嘅，确实系因为佢啲工作量太大啊，即系做多每日做多一个钟咧，就系让佢哋。是辛苦的是辛苦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我们现在即是17年后你都推不动的时候呢，政府应该呢就不要那么僵化地去看那几个的原则。譬如说第一点原则，你不涉及额外人手资源。现在呢我们政府是要灵活少少去看这个第一点原则。譬如说我们增加多少人手比刚才所讲的惩教处。增加了之后呢，其实佢系可以，即系唔系话即系增加啲人手就净系俾佢哋去休息多一日。增加呢啲人手嘅目的咧，系佢哋排到班可以休息多一日嘅前嗰个同时咧，佢系可以增加扩展到嗰个公共服务，甚至乎咧系可以提高到嗰个服务质素。其实我哋系睇到好多部门啦，尤其啲前线嘅部门咧，佢嗰个柜台服务咧系相当之繁忙嘅。即係我哋市民都有感覺啦，去到運輸處辦個證咧，要排好長時間。其實就係基於人手不足。如果你能夠排到加多少少資源落對呢啲最前線最繁忙嘅部門咧，其實佢係可以咧，俾佢哋安排到五天工作之餘咧，係可以提高到嗰個服務質素，令到市民輪候嗰個時間咧，亦都唔需要咁長咁樣。 你最主要就是關注到嗰四個基本原則入面第一項不涉及額外資源，這個你覺得可以鬆啲係咪咧？同埋另一個情況會唔會佢哋都難請人？ 加資源來咧就唔係為咗解決，即係唔係為咗俾呢班公務員可以減少啲工時，其實唔係嘅。加額外資源來咧係佢哋可以排得到，即係喺本身工時唔減嘅前提下，即係第二條原則咧，佢都係堅持嘅。唔減嘅同時下咧，佢可以咧排到五天工作。咁后阿局长讲咧，佢话排咗之后咧，会有啲部门咧喺同一时间会多咗人，但冇错啊，会多咗人，会重叠咗人，重叠咗人，但系你嘅服务量系可以扩大啊嘛，依家你系唔够人去服务啊嘛，导致有啲服务咧系排队排好长啊嘛，咁你当你咁样调整嘅时候咧，咪成个服务质素咪提高咗咯，其实就系呢个咧，我觉得政府系应该咁样去灵活去睇嘅。另外一个咧，我觉得政府咧同公务员事务局同各个部门嗰个配合啊，就呢一个问题咧，你应该去同前线嘅部门咧去督导佢哋咧，系要有一个目标，我哋几时你就要达到五天工作。其实咧系可以利用一啲科技手段啦，你要主动检视啊成个工作流程。所以我寻日喺事务委员会上面点解话政府有啲躺平咧？实际上就有啲前线嘅部门咧，佢对呢个问题根本都唔系认真去检视佢嘅工作流程啊。 所谓科技手段系点样咧？尤其 譬如話有一啲即係電子政務啊，類似呢啲呢啲咧，其實可以減省到前線嘅嗰個人手嘅。啊，咁你唔需要太多人嘅時候，咪可以將佢排好啲咯，排班嘅時候。 嗯，不過尋日政府嘅講法都話，暫時無意係全面落實呢個五天工作定下一個嘅目標限期。不過佢就話仍然相信有空間嘅，讓更加多人係實行五天工作週啦。你覺得再可以再推？而家就82%公務員啊行緊五天工作週嘅，再推可以去到幾多咧？又？ 我哋就希望佢盡快咧就實施呢一個全部嘅公務員可以五天工作週。但係如果佢唔繼續咁僵化睇啲四項原則咧，我相信進度仍然會好慢。其實嚟到今時今日，我覺得咧，就算退休文部講，我哋完全唔要第一項原則，即係我哋就增加資源，令到所有公務員都五天工作，甚至乎減少啲時數，我覺得都係應該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周小松，同你傾到呢度。周小松咧系劳工界立法会议员，讲到五天工作周喺立法会讨论到，头先有讲到其实五天工作周咧有四个嘅基本原则咧系要系必须跟从嘅，咁就系局方会以唔涉及额外嘅人手资源啦，唔减少员工原本嘅工时啦，唔削减紧急服务啦，以及喺周末咧系维持必须嘅柜台服务，呢个系四大基本原则咧系推行呢个五天工作周嘅政策嘅，系咪可以有放宽嘅空间咧？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联合医院手术灯突然跌下来引发的安全问题扩大，医管局昨晚公布检查同一个供应商合共50支手术灯之后，发现16支手术灯的螺丝可能存在风险，更加是涉及不同型号，需要停用，分布在不同联网的16间手术室。中大医院昨晚亦都宣布有两支同品牌手术灯出现风险，要暂停使用。医管局委托的专家会从螺丝的物料以及维修程序方向研究事故成因。有消息人士就说，手术灯每年一次检查保养已经是非常保险的安排，相信手术灯不会因为一年检查失当就跌下来，故此怀疑检查的疏漏已经持续多于一年。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广州市6名科研人员获发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试点。实施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之后，第一批获得签注的内地人才。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在广州出席一个开幕式的时候表示，新措施将会便利大湾区内地人才南下到港，进行科研、文教、卫健、法律等各方面的交流访问，为打通区内人才流动注入新动力。特区政府期望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推进大湾区人才互联互通。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去年底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至今有过万宗申请。据了解，曾经因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在内地非法行医罪成判囚3年的内地科学家何建辉是其中之一。何建辉向明报确认已经获批高才通，来香港之后会从事罕见遗传病基因治疗的科学研究。被问到内地复原记录有没有影响高才通申请，会否继续研究改造基因婴儿，以及会否长留香港，他没有正面回应。明报昨晚就事件向统筹高才通计划的劳福局以及审批申请的入境处查询，政府发言人说不评论个别个案。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大家乐旗下的活力午餐继昨日和今日暂停向学校供应午膳之后，该公司昨日又说考虑到人力资源和生产负荷因素，决定不再和个别中学续约。而其中一间受影响的学校，屯门中华基督教会蒙王花旭纪念小学，就发通告对午膳供应商饭盒接二连三出现情况引致学生不适，感到愤慨和痛心，予以强烈谴责。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 证监会发表咨询文件，建议在符合包括为散户设立风险承担上限等等一系列投资者保障的情况之下，容许散户可以透过本港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买卖大型虚拟资产，预料比特币和以太币在内的主流加密货币日后可供散户在持牌平台上进行买卖。信报报道。 大公報報導，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明日出爐，餐飲業在疫情之下備受影響，復甦更加因為人手不足、資金短缺等困難重重。業界期望政府能夠資助舊式企業升級轉型，配合數碼化時代發展，提升效率並較少人手需求。亦都有團體期望政府可以派發消費券，並且放寬企業借貸申請的條件。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聯合醫院發生手術燈跌下來的意外，醫管局全面檢查各間公立醫院使用同型號手術燈的手術室，再發現當中有十幾支有螺絲鬆脫，十幾間手術室要即時停用。政論質疑平日究竟有沒有定期檢查維修設備，怎可能容許手術燈的螺絲鬆脫，認為是疏於監管的後果，歸根究底都是人禍。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的社評說，活力午餐出現食安問題，暫停供應飯盒給全港超過200間中小學，大約10萬名師生受到影響。社評說，當務之急是迅速解決午膳供應問題，政府、校方、家長應該群策群力，確保正常教學秩序。食環署要徹查供應商的問題所在，訂立機制，加強學校膳食的安全監管，防止類似事件重演。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就說，財政預算案明日出爐，官員近期一再強調過去幾年累積龐大財赤是需要開源節流。社評說，疫後民生仍然脆弱，生活成本上漲，目前的財赤主要都是周期性而並非結構性，隨著經濟復甦，政府收入增加，抗疫開支大減，財政狀況可望改善，當局不應該以短期的財赤為理由吝惜支援民生。明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新加坡上星期發表連串投資大計，推動自身產業、商企的競爭力，本港更加不能夠落後。社評說，以優惠入股吸引頂尖巨企落戶，固然可以令到技術人才迅速流入，形成生態圈，但是就要避免重海外輕國內，有所偏廢，亦都不要忘記當前反全球化浪潮，直接扶持自家科企茁壯成長更見必要。經濟日報社評。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報告交通意外事故喺新界嘅青葵公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在丽景村对开有意外啊，快线受阻，龙尾近一号码头嘅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村对开，因为有意外啦，而家快线受阻嘅龙尾去到一号码头。隧道情况，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嘅，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啫，咁但系靠右边线去跑马地北角较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多车的龙尾在浙江街附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的龙尾就去到隔田村。港岛路面方面，西区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泳池至屈地街那段现时较为多车的九龙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路明道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嗰段咧就比较多车，龙翔道荃湾黄大仙港铁站一带交通都系较为繁忙嘅。咁至于新界咧，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葵青交汇处都系比较多车嘅。前一啲青葵公路嗰度咧有意外吓，咁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村一带咧而家比较挤塞嘅。屯門公路去九龍小欖至新墟段就多車，後一啲嘅元朗公路去九龍府地至福亨村段仲係比較繁忙嘅。咁至於沙田嗰邊呢，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近住和斜去到馬場一帶仲係比較繁忙。後少少咁吐露港公路 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呢就仲系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财政预算案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午五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二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起底犯法噶，转载起底信息都是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噶。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2023年2月21日，医院手术灯掉下事故，卢重茂指不能接受，责成医管局彻查。 政府建议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计划第一或第二季提交草案。 食环署约见活力午餐，要求交代处理方案。 拜登突然到访基辅，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额外5亿美元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维多利亚港两岸嘅一啲海滨发展。早前见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咧，就喺网志度提到，就话政府咧系将会提出修订保护海港条例啦，以喺保护维港范围唔填海之下咧，系拆墙松绑，就话引入简单嘅机制啦，处理能够发挥海港功能啦，或者能够让到市民享受海港嘅设施，例如有啲咩咧，好似系码头啦、行人板道啦、一啲登岸嘅楼梯啊、堤街啊等等咁。咁就话咧会系咨询公众嘅咁。嗱，而家讲紧嘅保护海港条例就喺1997年嘅时候系制定啦，就系话喺海港范围内咧系增设一啲行人板道咧，系不论规模咧都系属于填海工程嘅。根据网志所讲，就除非证明系有一个叫做凌驾性公众需要，咁否则咧都系唔能够动工嘅咁。咁啊，网志亦都提到话，因为呢个工程嘅门槛高啦，所以一啲比较小型嘅海滨工程。海滨的改善工程，好似例如坚尼地城新海旁增设行人板道啦，或者重新发展已荒废码头，例如启德前跑道旧码头啦，土瓜湾嘅九龙城汽车渡轮码头啦，都系因为未必能够证明有一个叫做凌驾性公众需要咧，而系未能够推展嘅咁。咁另外喺网志亦都话咧系积极研究，就话喺坚尼地城新海旁面向维港嘅路段咧度嗰个位置咧系整一个行人板道，因为就话有啲市民反映喺想靠近海旁咧，系欣赏日落同埋影相咧，或者就要喺马路旁边啊，咁就话比较危险等等。嗱，整体呢一个保护海港条例系咪可以有啲松绑嘅位咧？咁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测量师学会规划及发展组主席魏振声测量师，早晨， 早晨。 早晨，魏生。頭先就講到局長網誌提到話即係都打算修訂保護海港條例，係咪可以喺唔填海之下又可以即係拆牆鬆綁咧，可以改善到一啲嘅設施或者一啲海濱嘅一啲嘅設施等等，譬如碼頭啊、行人板道等等。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個方向㗎？你 我就同意呢個方案嘅，因為呢一個方案咧，其實係增加咗政府個彈性咧。在你之前都提過，在譬如加設行人板道啊，或者係啲上落嘅即係碼頭嘅位置啊咁樣，咁呢個咧其實係即係俾到啲市民同埋公眾咧，係更加可以多機會咧去享受到維港嘅景色啦，同埋睇到維港兩岸嘅一啲嘅情況啦咁樣。 但你覺得點樣平衡呢？又即可能要保護維港嗰個範圍唔填海，保護嗰個海岸線，咁但係又做到一啲俾市民享受到個海港嘅設施。有啲咩設施？頭先你提咗少少嘅，譬如一啲嘅登岸嘅樓梯、一啲行人板道之外，仲有冇啲邊啲類型嘅海濱工程？你覺得係可以納入呢個所謂叫做拆牆鬆綁嘅行列之內呢？ 或者喺度講多少少嗰個本身嘅法例啦，即係嗰時九七年係通過咗呢個保護海港條例啦。咁其實嗰時嘅主要目的咧，就係防止即係嗰個維港兩岸咧再有任何嘅填海工程。嗱，其實嗰時嘅背後嘅最大嘅意義咧，就係話唔希望再喺維港兩岸咧有一啲填海工程咧，而增加土地供應起一啲房屋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大廈嘅，而即係會令到個維港兩邊係越嚟越收窄。咁我諗見到嗰、那個維港其實條條例生效到而家咧，其實一路咁多年咧都冇有呢啲新嘅一啲即係大廈或者係填海嘅工程咧，係有呢咁嘅目的嘅。其實條例咧，其實即已經係保障到市民咧喺呢一方面嘅啦。咁但係其實條例由九七年到而家咧，都講緊係經歷咗二十幾年啦。咁咁但係條例其實有啲位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係可以去大家去重新去睇，去睇下會唔會有啲修訂嘅空間。點解咁講咧？其實因為大家都好過去嗰幾年咧，即係可能有疫情啦，大家好多時咧都好想揾一啲空間咧去有啲室外嘅舒展活動。咁譬如話銅鑼灣好、灣仔好咧，大家都我諗有機會都可以去睇下，就係嗰度有啲新嘅設施咧，咁係一啲海邊嘅設施。咁俾一個好好嘅空間俾大家咧，又可以喺度舒暢，即係可以喺度散步啦，又甚至有時係海濱長廊我哋跑步。咁其實呢啲設施咧，其實一做咗之後喺度咧，就是、都受市民歡迎嘅。咁我見到政府其實一路咧都係希望會，譬如港島區咁啦，可能由呢個北角啦，或者一路可唔可以一條伸展嘅海濱嘅長廊，跟住一路去到上環，甚至係西環呢一邊嘅位置。咁但係中間亦都有啲位咧。其實係即係本身嗰、那個海港裏面咧嘅設施，或者係佢嗰個設計上面咧，係未容許可以直通，可以由即係頭先講啦，可能由北角或者再遠啲抽鰂魚涌嗰邊去到呢、這個西環啊、西營盤呢一邊嘅。咁所以咧，其實頭先講咧，就正正譬如話，好似堅尼地城嗰個例子啦，其實嗰個就大家都我諗好多市民都有去過，嗰度係一個好好嘅打卡位，因為日落嗰度會好靚。但係正正本身嗰個設計咧，嗰條以前咧其實係路邊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如果佢哋企喺度打卡咧，都有啲危險性，因為佢就企咗馬路度喺度做呢樣嘢。咁好似你呢咁嘅例子咧，我就覺得其實政府提出嚟話，如果做一個行人嘅板道嘅話咧，咁呢個正正係幫到市民咧，喺一個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又可以享受到呢、這個即係維港嘅景色啦，睇到日落嗰個情況啦。咁其實類似嘅情況咧，因為其實海港條例咧就主要就係規範咗啲填海嘅地方咧，就喺即係由呢、這個即係青衣呢邊啦，至到另外一邊就鯉魚門嗰邊嘅位置喺呢個範圍裏邊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其實呢一度裏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地方咧，其實政府可以如果可以喺個條例有少修訂裏邊咧，就令到嗰個海濱嘅長廊好，或者係海邊嘅設施好咧，更加可以充分咁利用到，而令到市民咧可以有多啲嘅空間咧，可以享受到呢個維港嘅即係景色咁樣。 所以如果要鬆綁嘅話，係唔係其實保護海港條例其中一個好著眼嘅位置就係話凌駕性公眾需要嘛，係咪喺呢個位置要都有啲拆牆鬆綁咧？頭先你提到話，譬如一啲跑步徑或者啲舒展嘅空間喺個海濱嗰度，其實係咪已經達到呢個凌駕性公眾需要？如果係嘅話，又有冇需要檢討成條條例咧？ 其實我諗你可以睇翻咧，即係過去亦都有啲團體咧，係因為呢條條例咧向政府即係提出呢個司法覆核嘅。咁其實呢個就係中環同埋灣仔繞道呢一個工程。咁曾經亦都係咧要去到最後咧，終審法院咧先至可以即係定到個方案咧，係可以繼續呢個工程嘅進行。咁大家可以覺得話，咦？我哋而家即係嗰個中環同灣仔繞道，事實上起咗之後咧，係對市民咧嗰、那個即係幫助係好大嘅，即係令到中環啊，即係灣仔啲地方咧，以前比較塞嘅，即係交通擠塞嘅地方咧，而家係變咗少咗好多，同埋亦都好方便咧。如果我由北角好，或者係即係銅鑼灣好，如果去到呢、這個即係去西隧啦，去到呢、這個 西營盤啊嗰邊咧，其實可以繞過呢個中環嘅繁忙嘅通道。嗱，呢個就正正咧，其實就係即係政府嗰陣諗嘅時候咧，其實呢一樣嘢亦都唔係話我嚟起咗一啲新嘅大廈啦，或者房屋啦。咁其實嗰條天橋或者條隧道咧，其實就正正又可以其實幫到市民去解決咗好多即係交通擠塞嘅問題，亦都到時就會慳咗大家即係市民嗰啲時間啦。咁呢個第一即係時間都好重要噶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咧，亦都會受到某啲團體佢嘅反對，即係都會提出司法覆核，因為佢哋可能有佢哋嘅擔心啦咁樣。嗱，所以我就正正講咗呢個情況咧，就係、是其實要去 proof 點咧叫凌駕性嘅即係公眾需要呢樣嘢咧，其實就我覺得就真係最後咧，都可能要係法院去判決嗰個嘅需要係咪做呢樣嘢啦。咁所以變咗喺政府嚟講咧，佢就會變咗比較謹慎，即係話可能我每一個工程咧，我都有機會俾有啲團體咧去反對，或者話有啲人士去司法覆核呢樣嘢。咁所以變咗就佢會覺得 100%， 我覺得好有信心，我先要 proceed 去做。如果唔係，就嘥咗好多時間咧喺前期嘅設計啦，或者係即係其他嘅方面啦咁樣。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就同意係話，如果喺有限度嘅情況之下，可能喺個面積上面啦，又或者係個工程個規模上面啦，咁如果可以係即係可以喺個條例度鬆綁咧，咁我覺得對於其實政府將來係為咗市民去提供多啲嘅即係海岸嘅設施咧，其實係絕對有幫助嘅。同埋而家政府都係講緊係一啲建議性嘅情況啫，咁佢都話嚟緊佢會將嗰個有個詳細啲嘅建議咧，去俾翻呢個海港事務委員會、海濱事務委員會啦，同埋立法局發展事務委員會嗰度去做諮詢，同埋去做公眾嘅諮詢。咁我相信到時咧，亦都會有好多機會咧，俾普羅市民咧，或者有關專業團體啊，咁去發表大家嘅意見咧，對呢條條例嘅將來嘅執行嘅情況、okay. 或者規管係點樣？ 即係我想搞清楚，你覺得如果要檢討條條例呢一、這個叫做符合凌駕性公眾需要呢一點，係咪仲留喺度咧？同埋你頭先你提到話啊，喺個規模面積嗰啲係咪可以有啲即係有啲位係可以啊檢討一下咁，係咪即係意思繼續保留翻凌駕性公眾需要？不過如果你嗰個工程範圍或者面積係細嘅話咧，規模係細嘅話咧，就可以都有啲豁免，係咪咁嘅意思啊？你？ 我是同意的，即是凌駕性公眾需要呢，其實這個就之前可能是即是一些法院即是他們定了出來那個的即是法例上面的要求，或者是即是那個判案的判詞來的。那這個我覺得我就贊成都是有這樣的需要，但是在一些如果是一些即是小型工程方面啊，或者剛才我講某些規模上面如果不大過某些面積的話呢，那些的情況呢就可以其實是將這個條例是有些修改，而令到呢即是大家都可以兩全其美到這個這樣的方面咯。 保護海港條例就列明啦，海港是需作為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和天然財產而受到保護和保存。咁啊，立法嘅目的咧就係確保維多利亞港係免受過量嘅填海工程部位嘅咁，即係俾嗰個海港嘅功能去發揮，或者俾啲市民去享受一啲海港嘅設施。你就咁聽落，係咪都符合呢一個條例講到嘅目的咧？ 正如剛才所講咧，即係其實政府可能你睇翻即係令局長佢哋喺佢嘅網址嗰度講，其實佢提咗個幾個建議裏面咧，都係講緊一啲其實係由於而家嗰個條例嘅限制咧，而令到咧某啲位置，譬如話好似就講翻堅尼地城啦，嗰個海旁嗰個設施，如果其實佢可以做到有一個即係行人板塊喺嗰度做咗出嚟，咁就頭先講咧就係話喺公眾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大家亦都可以享受到海港嘅設施，咁呢個亦都符合咗本身條條例嘅要求啦。呢、 okay. 個係 你自己估計，如果係咪唔檢討保護海港條例？頭先提到堅尼地城嘅呢一個嘅有啲即係叫做行人板道啦嘅呢個工程係唔可以做到嘅咧？ 嗱，呢個就係、是、其實就係個灰色地，即係個地帶啦。咁係咪即係到時要去 proof 咧？點樣去即係係咪即係呢個板道或者做呢樣嘢？是不是真的可以要有凌駕性公眾需要呢，同埋冇其他嘅即係選擇呢咁樣，咁會唔會到時話不如會唔會喺個馬路度會減少一條行車線，去令到啲行人可以有一條行人道，去大家可以喺嗰度打卡呢咁樣。嗱，呢一個就係變咗係會有個爭拗性喺度囉。咁我覺得唔好影響而家嘅即係交通嘅情況啦，咁而亦都令到市民呢可以享受到維港嘅一啲即係景色嘅話呢，我自己覺得條例嘅修訂咧係有咁嘅必要嘅，或即係亦都係個時間已經係講緊 係即係咁多年之前啦，咁而家係做一個即係諮詢或者係修訂咧，其實係可以考慮嘅。 政府話希望引入一個簡單機制去處理呢啲等市民可以享受到海港嘅設施啊嘛，你覺得個機制應該點定咧？ 那個機制就係頭先，我覺得咧，如果可能有啲即係條件底下咧，即係如果係符合咗呢幾個條件咧，其實就可以唔需要即係同嗰條條例有抵觸，因為嗱，而家條條例咧就話任何嘅填海工程咧都唔得嘅，都唔可以，除非你即係自己證明，即係證明到呢個係凌駕性工程需要。咁如果我哋有啲條件底下而可以通，即係可以做一個即係 minor 嘅 amendment 啦，即係改動嘅話咧，咁就變咗可以喺個條例度就又都唔會話作出好大嘅改變。咁而個大前提方向咧，就係、是、政府都唔會話諗住我哋即係啲大規模嘅填海啦，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嘅個目的係為咗要即係可能都係增加嘅公眾空間去做呢樣嘢咯。 Okay, 好啊，唔该晒你啊，魏振声。啱啱倾过咧就系香港测量师学会规划及发展组主席魏振声测量师嘅。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有冇听过恒毅力呢三个字啊？恒毅力嘅英文咧就系 grit， 意思咧就系一个人咬紧牙关嘅状态。美国心理学教授达克沃斯借用了这个词和他的意思写成了畅销书《恒毅力》。在2004年达克沃斯就在美国西点军校进行了一次研究。他的研究问题是每年西点军校的入学申请者高达14000多人，而当中有大约2500人可以达到基本标准。不过入学之后绝学率是 20%。咁样究竟我哋有冇办法辨清边一个新生会绝学，而边一个会毕业呢？ 于是作者就同120多名学员进行咗恒毅力量表，并且以此同之后嘅毕业率作比较。佢发现恒毅力系预测学员能唔能够通过严格训练嘅可靠指标，因为其后有71位绝学嘅人，佢哋嘅恒毅力指数都偏低。达克沃斯更加认为恒毅力比体能、情商、智商更加重要，因为天赋需要努力才能够成为技能，而有了技能之后，我们需要持续的努力才可以将之转化为成就。他定义恒毅力为面对长远目标时的热情和毅力，亦即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依然对未来坚信不疑，并且用心努力去达成目标的能力。 在一年之初你定了目标没有？如果有的话，不妨都阅读一下达克沃斯的这本书，看看他有没有可以帮到你找到面对长远目标时的热情和毅力，助你坚信不疑并用心努力地达成目标。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恒毅力：人生成功的究极能力》，作者达克沃斯，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年约3至4岁的幼童怀疑在朝早8点几从高处堕下，倒卧在港岛江乐道西62号对开地面，由途人报案求助。男童当时清醒，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电话储值卡实名登记限期星期四届满，通讯事务总监梁仲贤说，现时已经有大约1200万张电话卡已经实名登记。他又说，当局已经就实名登记做好多宣传，亦都提供不少协助，例如邮局、港铁站都设有服务站，亦都有派外展队到社区中心协助长者登记，形容工作进度理想。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想继续使用储值卡，应该在限期之前作登记。梁仲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储值卡在限期之前没有做实名登记，但是电话卡内仍然处于有效期内，同埋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补办手续，直至登记得到确认，服务才会重启。

我估個公眾其實都有個疑問，究竟其實點解額外地需要一個咁樣嘅可能精簡嘅機制處理咧？ Okay. 因為過往喺現有機制底下都做到嘅時候，點解額外需要簡化咧？咁樣咁呢、 okay. 個我估係即係第一個大家即係接收到嘅資訊嘅問題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可能大家喺近日都有爭議或者討論，就係關於可能發展局啦，或者政府而家搞嗰啲公眾諮詢咧，話會諮詢公眾問大家意見咧。其實嗰個公眾諮詢嗰個形式咧，都原來變咗好多，因為政府而家嗰個對於公眾諮詢嗰個想像咧，其實唔係一啲可能有大家公眾可以參與到，可能例如以往有一啲公眾論壇，咁大家可能可以現身說法咁樣去做表達意見。而家咧就佢話啊，好多種渠道嘅，你可以寫下信啊，跟住佢去一下啲唔同嘅區議會啊，問一下啲團體就當完結㗎啦咁樣。咁所以咧政府而家即係將一個好似其實嗰個影響都幾大嘅，或者呢啲大型或者都有好大嘅公眾利益嘅條例咧。其實佢而家嗰個諮詢嘅手法咧，都係用一啲好簡單嘅方式處理。我比較憂心一樣嘢，因為即係過往咧，好多呢啲可能對於本身一啲即係重要嘅一啲對公眾利益好大影響嘅修訂條例咧，其實係會有一個比較廣泛嘅公眾諮詢嘅。咁但係咧，而家就調轉咗咯，即係佢其實冇個公眾諮詢而家個形式有啲改變咗，咁、 okay. 令到公眾係冇辦法咧可以即係喺個即係修例裏面表達意見咧，其實就變咗政府就好似自己講就自己做咗咁樣。 嗱，最近講頭先你講到話啊，好似冇一個清單喎，不過其實政府都舉了一啲例子，譬如啲登岸堤街啊、碼頭啊、行人板道，佢覺得可以係引入一個簡單機制，係可以啊，即係起呢啲設施喺維港嘅兩岸啦。咁你覺得喺個清單入邊呢啲擺落去夠唔夠？定係有其他你覺得如果擺咗落清單入邊，就係會擔心嘅咧？你而家擔心係咩咧？ 佢而家嗰個寫法咧，我見佢就話例如呢啲舊嘅碼頭或者方塊或者行人板道。等咁样，咁、那个等字，咁即系仲有啲嘢啦，系嘛？但系而家系唔知嘅。 你嘅担心系咩咧？你嘅担心系摆咗啲咩落去系唔接受？ 例如而家即系尤其其实而家政府有一啲好重要、好自己好想推嘅项目，例如明日大屿嘅填海计划。咁佢个呢个填海计划咧，其实佢最尾咧系会牵涉到本身嗰个保护海港条例底下，因为佢可能佢有一啲隧道啊或者桥咧要驳翻去港岛里边，可能牵涉一啲填海工程嘅。咁佢呢一度咧就可能因为呢个修订咧就有机会咧可以咧绕过本身呢个凌驾性公众需要，佢唔需要做好多一啲公众咨询证成到咧本身呢一个项目系有真系公众广泛嘅支持底下就可以做啊。咁、我覺得呢個修例其中一個即係可能唔知直接定間接嘅得益者咧，就係而家明日大嶼個即係人工島個項目咧，佢唔需要真係證明即係喺可能法理上證明佢係好有凌駕性嘅公眾需要。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走後門嘅，因為其實你所有即係本身喺香港做嘅一啲各種嘅公共設施或者公共工程，應該本身都要係即係俾公眾需要，或者係要有一個即係公眾嘅支持意向先值得做噶嘛。咁但係你見到明日大嶼咧，好明顯，可能政府都自己覺得理虧咧個情況底下咧，佢就選擇咧直情。即係我覺得有個可能性啦，即係唔一定嘅，但係、 okay. 即係佢好似間接就有個咁嘅影響咧，就令到本身明日大嶼，尤其佢未來可能喺堅尼地城或者西環嗰度咧，會有一啲即係接駁點上岸嗰個位咧，咁就直接就會有機會因為呢個修例咧而影響。但係其實個清單咧就佢講一啲例子咧係就唔明確嘅，而家暫時咁，但係會唔會包埋例如明日大嶼人工島？相關嘅一啲工程都會受惠咧，即係呢個修訂。咁其實係需要即係局方去交代啦。 OK， 佢嘅説法係話引入簡單機制咧，能夠係發揮海港功能，或者讓市民享受海港嘅設施。 你頭先講到話，如果係人工島同埋即係港島西岸，可能有一啲嘅接駁點嘅位，屬唔屬於係呢個範圍咧？其實又，如果唔係嘅，如果純粹真係講緊一啲碼頭啊、行人板道啊嗰啲，係咪又值得可以鬆綁嘅位咧？又， 我覺得喺個範圍上一定屬於嘅，因為佢可能佢就會牽涉到，甚至可能佢過往嘅一啲可能關於呢個填海計劃嘅文件都有提及過嘅，即係佢會牽涉到成個維港。範圍裏面進行一啲填海咁樣，咁但係個問題係，究竟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個清單點樣包呢？即係例如啊，佢會唔會可以包到喺個隧道或者橋裏面係啊，我喺橋上面起啲板道，咁所以我接駁上去嘅填海工程呢，咁我就可能就可以有個簡單機制處理啦，咁樣，咁用呢種方法繞過咗本身。明日大屿嗰个人工岛其实本身都系需要一个凌驾性功能需要先可以确立到咧咁样。咁因为我觉得过往嘅分析都系嘅，成个明日大屿人工岛咧，基本上喺而家现有嘅体制上边咧，公众咧其实都好难表达意见噶啦。公众都好难喺个过程里面反映到真实成件事应该做还是唔应该做。但系咧， okay. 唯一一个最阻碍喺政府嘅即系程序上边，就系、是、个法理上佢要证实。呢、这、一個即係凌駕性公眾需要咧，佢個難度就好高嘅，因為其實主流嘅民意喺過往幾年，你都見到其實唔係好支持呢個項目嘅，係啦。咁所以究竟其實係咪真係即係收呢、这個即係修例咧？其實係咪為咗鋪路本身明日大呢一個項目咧？咁樣 ，OK， 咁都好多人質疑啊。 OK， 你覺得凌駕性公眾需要如果要檢討嘅時候，係唔係一定係必要擺翻落去嘅咧？因為嗱，其實政府喺即係發展局局長林漢豪咧都有提到話，以往一啲小型嘅海濱工程，例如九龍城汽車渡輪碼頭重新發展啊、堅尼地城新海旁增設行人步道啊呢一啲，佢就話因為工程規模未必係可以證明到有凌駕性公眾需要，而係未能夠推展啊嘛。但冇凌驾性公众需要，代唔代表冇公众需要呢？如果系嘅话，系咪都可以喺呢啲位系放宽嘅？ 咁因为我估凌驾性公众需要，政府系要有一个主要系一个法定嘅程序，佢要广泛咨询公众嘅，系啦。咁佢如果做到一个咁样嘅即系结果，佢咪其实即系可以证明到咯，系啦。即系唔系话纯粹佢细就做唔到咯，系。其實佢就算佢細，但係佢做到一個好廣泛嘅即係民意嘅基礎咧，係啦，都可以證成到確立到嘅。只不過睇下政府有冇做嘅嘛，係啦。即係我而家初即係去睇佢交代嘅例子，其實政府都可以做嘅。 OK， 甚至喺個修例上有一個更加好嘅即係版本嘅，就係其實而家我哋講緊即係保護海港條例，成個海港香港其實係咪淨係？要保護維港，即係佢個範圍上應該係咪應該要擴大嘅？即係呢個本身民間都講咗一段日子咧，就係、是、其實保護好海港，其實香港嘅即係共有嘅資產係咪淨係得維港，定還是包更大嘅水域嘅？咁但係而家就調轉頭係即係政府可能係想喺嗰、那個保護嗰個海港呢個公共嘅資產底下咧，好似係想拆牆鬆綁， okay. 即係令到本身。公眾即係享有海港嘅生活質素減低。 Okay. 我想提埋另一點，因為頭先你話過往都有啲例子係一樣可以係即係過到呢、這個保護海港條例又做嘅一啲工程，例如港島北咁樣啦。咁我見其實當時時任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咧就曾經講過，譬如東區走廊行人板道咧，就為咗證明係有凌駕公眾需要，就已經係進行討論啦、研究同埋諮詢啦，係拖延長咗去到八年先至動工。即係意思會唔會係可以做到，都係通過到凌駕性公眾需要呢一個嘅門檻，但係其實成個工程或者好多工程都會拖延咗，呢、這個理唔理想咧？ 我估即係大家要視公眾參與或者公眾諮詢咧，係一個提升本身規劃質素嘅過程嚟。你見到其實而家港島北咧嗰、那個規劃裏邊咧，融入咗好多公眾參與或者一啲唔同民間團體俾咗一啲好好意見嘅元素，令到咧。而家嗰個即係港島北部嗰個公園，其實都算多人用嘅，即係都係一個有活力嘅一個空間咁樣，係啦，公共空間啊，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公眾參與咧，唔係純粹拖嚟嘅，即係我覺得而家現屆政府有個即係好大嘅問題，就係佢是大家表達嘅意見咧，係一啲阻礙嘅，即係。 而唔係一啲幫緊你去做決策，或者喺嗰個規劃嘅過程係覺得呢啲即係意見係可以吸收，令到本身嗰個規劃或者未來個用途優化。 Okay. 即係如果冇咗呢樣嘢咧，調轉頭政府係唔知道，其實可能更加弱嘅，即係對於本身可能市民需要嘅嘢，咁即係可能佢可以好快咁填咗同做咗，咁但係咧嗰樣嘢係咪市民想要嘅咧？係啦，咁係。其实无从渠道可以稽考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呢、这个即公众参与嗰部分咧，即系唔可以纯粹话用拖嘅即态度去谂佢咯，系啦。咁我估其实成个即可能諮詢嘅过程一定唔会用八年啦，系啦，即八年里边可能先涉系拨款啊、动工啊、规划啊同埋工程嘅部分咯，即唔可以将所有嘅问题就纯粹归咎于啊，即公眾嘅參與拖慢咗咁啊，即係我覺得我係有啲誇大咗本身公眾俾意見本身個正即係貶低咗個正面作用啦。 OK， 好啊，唔該曬陳劍青，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劍青咧係本土研究社成員啦，講到就係、是、發展局咧就話係準備係提出啊，透露啊，將會係提出呢一個修訂保護海港條例，喺保護維港範圍不填海之下，有啲拆牆鬆綁嘅啲機制，可以係等啲市民可以享受到某啲海港嘅設施啦，例如碼頭啊、行人板道等等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呢一個而家政府資助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啦，係提供一啲福利服務嗰陣咧，係用緊呢個整筆撥款嘅津助制度，都行咗成超過20年嘅啦。咁根據社署嘅規定，受資助嘅機構未動用嘅撥款咧，係必須撥入一個儲備獨立嘅帳户。若果係累積儲備咧，佔嗰個嘅財政年度營運開支超過25%咧，超出嘅金額咧就要係退還翻俾政府噶啦。咁近日咧就見到咧係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咧就發現咧係呢一啲退還嘅款項咧都即係創咗7年嚟嘅新高啊！嗱，成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社總機構財務研究組理事洪百祥，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洪百祥，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系咪做紧一个即系社福机构嘅财务报告嘅调查，当中有发现到啲咩咧？几时做嘅？同埋 呢一个调查同埋统计咧，我哋已经做咗超过10年噶啦，由2012至2013年开始做嘅。咁每年根据社署嘅规定咧，所有受资助机构咧，佢要向社署喺10月或者11月左右啦。呢段時間要提交上一年度嘅財務報告，咁而呢一部財務報告咧，近年都係會上擺咗上社署個網嗰度俾公眾去 download 下載啦。咁我哋每一年咧，其實喺即係冬天嘅時候，11、12月，我哋就都會將呢啲財務報告全部下載落嚟，將佢輸入一個資料庫裏面啦，去做一啲分析。咁今次啱啱2022年年底嗰一次嘅調查咧，我哋就整合咗過去7年嘅一啲數字嚟去做一個比較啦，就發現到機構嘅整筆撥款嘅儲備咧就創新高，而且退還俾政府嘅金額咧都係創新高啦，係去到8000萬嘅今年。 嗯，係過去七年嘅新高定係過去咁多年嘅新高 啊？過去7年嘅新高啊，因為冇得研究到過去8年或者以上嘅，因為喺2015至2016年之前咧，社署雖然有叫啲機構向公眾披露佢哋嘅財務報告啦，但係有好多嘅機構咧，佢哋只係黏咗喺佢哋機構嘅總辦事處啦，俾啲公眾去睇啦。我哋之前有派過同事或者我都有上過啲機構嘅總辦事處嗰度去睇。咁但無奈咧，就係好多機構就唔俾影相啦，就唔俾影低，甚至乎咧就連抄都唔俾嘅有啲係。 OK， 我想知退還嘅款項咁高，其實反映一個乜嘢嘅問題，同埋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 我哋相信咧就係整筆撥款講少少背景資料，整筆撥款就係2000年開始實行啦。咁之前咧其實所有嘅受資助機構都係實報實銷嘅形式去接受社署嘅資助嘅，咁變咗佢哋喺理財上面咧唔需要有太大嘅擔憂，譬如佢話使多咗錢會唔會係機構自己孭啊，要自己做補貼咧？以前喺實報實銷嘅制度係唔使嘅，但係整筆撥款之後咧，俾咗機構一個彈性同埋自由度咧，同時。 亦都令到機構喺財務狀況上面有一個擔憂，會唔會我洗突咗或者我開大咗個頭之後收唔到貨呢？咁所以好多機構會用一個比較保守嘅理財方法去管理自己盤數，咁就越儲越多啦變咗。 OK， 咁但係問題點解會係啱啱過去呢一年係特別嚴重嘅呢？咁啲咩原因？ 其實以往都嚴重㗎啦，不過就越即係儲錢嘅情況就越儲越多，水浸就越浸越多，變咗佢哋機構亦都要不斷咁還錢俾政府，咁我哋見到呢個情況係好唔理想。喺2000年實施整筆撥款之前咧，其實90年代討論咗幾年，社總已經係有預計到有呢個情況出現，不過當時亦都剎停唔到整筆撥款啦。實施咗之後，呢啲預計嘅情況都陸續浮現咗出嚟。 唔理想係影響到個服務量，定係可能一啲員工嘅薪酬就有影響咧？咁唔理想嘅位係咩咧？ 系员工个薪酬一定有个影响喺度噶啦，因为整笔拨款实施咗之后，有几个情况我哋观察到，就系首先原本系跟随社署嘅薪级表啦，我哋见到好多机构就连起薪点都俾唔到啦。第二样嘢系跟唔到年资去调 point， 即系跟唔到年资去俾翻一个合理嘅人工啲员工啦。而且顶薪点咧，亦都好多机构系将佢限制咗喺一个中薪点嘅位置，即系话原本一个员工可能跟随年资咧，可能会升到去某一个嘅薪酬水平嘅，但系有好多机构因为佢惊住自己使唔够钱使啊，或者想储多啲钱啊，所以佢就将佢限制咗喺一个中薪点嘅位置。亦都喺人手编制上面见到唔少机构可能系比起原本社署预定个人手编制啦，系请少咗人啦，令到同事嘅工作量都可能增加嘅。咁但系从服务嘅质素去睇咧，其实好简单，社署俾$100啲机构，如果佢储埋咗$25，咁啊即系其实只系得$75落咗去前线服务上面。咁对于服务质素嚟讲，一定会有一个折扣。 我见有啲机构话同难请人或者人手流失都有关系，所以用唔晒啲钱。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呢个情况，或者呢个说法系咪属实咧？都 这个情况可能要问翻个别嘅机构嘅，但如果整体嚟讲，可能喺呢一两年或者甚至乎2017-2018年开始我哋都留意到会有一个退休潮嘅，因为好多社工或者好多社福界嘅人士，佢哋可能系喺某一个年代出世，某一个年期可能就会有多啲嘅员工系退休，咁所以嗰段时间可能就会更新咗一啲fresh grad 啊，即系新毕业嘅社工啊，咁就可能造成到佢哋喺员工薪酬嘅开支上面就会减少咗。 半分钟到啫，我想知租金会唔会都系令到啲机构可能想储定多啲钱啊，以备不时之需嘅原因？ 都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嘅，因为租金方面社署有啲嘅服务单位可能就未必认晒所有嘅楼面面积啊，或者佢哋可能租紧一啲商用嘅单位，未必可以认晒嗰个市值租金都未定。 OK， 好啊，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咧，就系洪百祥，佢系社总机构财务研究组理事。咁啊，讲到2021-22财政年度咧，47间嘅机构咧系要退还款项，涉及咧系大概系7900多万，话系过去七年嚟嘅新高。咁啊，今日先嘅年代呢度啊，咁啊，讲下天气情况，外面气温18度，相对湿度57%。